欢迎收听教母一所，我是奇特， 我是辣酱。今天是我们的第一期节目，其实 对， 就是我一直想做这个电台已经很久了，然后就是很早就买了声卡什么的，就现在其实声卡都快保质期都过了，但是 然后我们最后也没有用声卡在录呀。 对，然后结果录的时候也没有用声卡，就是花了特别久的时间。嗯，其实就是因为一直准备的时候感觉就是找一个搭档特别困难，就自己说肯定不行嘛，然后要找搭档的话其实 知音难觅 啊。对对对对，主要是要聊得来，就话题统一，然后又不能又得有点 sense 对吧，不能说那种就是狂输出的那种或者狂没话的那种人对吧。 嗯，对，得找一个捧 着。对，然后我就找到了一个优秀的相声表演艺术家，优秀的捧哏于谦老师的弟子。 没有没有，嗯， 还是一个播音 于谦爱好者， 出身对于谦爱好者，出身于播音世家，简直太合适了，还是一个音乐人，太强了。 那您抬举我 电台 音乐人抬举我。 做电台基本上80%都是音乐人，所以就傍上这个音乐人以后，我感觉我的电台就有希望了。嗯，所以请这个希特你介绍一下你自己吧，现在这个电台。 好的。 因为这个电台的名字也是希特想出来的，感觉贡献了特别多。嗯 嗯，我其实也不是什么音乐人啊，我就是一个业余的音乐爱好者。然后播音世家这个事情，播音世家 是真的， 是真的，这个是真的。但我也但我也没学，我也没有叫什么子承父业啊。 啊， 对， 现在子承父业了，这不就是吗？ 哦，也是啊，就往内部开始走了，知道吧？然后对，然后我们这个教母一所这个名字呀，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我跟辣酱都比较喜欢喝酒，然后从这个喝酒这个元素就想到了发酵，对吧，酒都是发酵而来的，然后又从发酵我们想到了一个酵母这个东西，所以就感觉就最后就决定了，对，我们要名字就决定为酵母一所了，所以我们电台的宗旨一所呀。 啊， 一所，哎，这咋解释？一所就是日本的政府办公大楼， 嗯， 叫一所， 对，就是办公室衙门那种感觉的一个， 对对对，就县衙门，叫一所， 县衙门。 然后，对，为什么要叫一所呢？ 嗯，就是想要一种奇异的语感，我们当时就是， 对对，就是这样，就很，就是 想要东音逼那种。 就想安一个外来词，听起来比较奇怪，然后好玩一点。 对， 就叫一所。 对对对对， 然后对吧，一所这个词儿意思也像那么回事吧，办公楼，办公大厅。 对， 嗯，在办公大厅里喝酒发酵是吗？ 所以我们宗旨就是我们在这个一所里我们发酵一切，我们什么都发酵一下。 想法，嗯， 我们什么都聊一聊。 想聊的东西，对对对，都发酵一下。所以说，其实想了这个名字以后，然后我们就觉得说，第一期节目肯定就是聊喝酒的事情了， 对， 这个是最合适的。 对， 对， 就顺理成章的。 是顺理成章，没有其他的选项了。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叫了几个经常一起喝酒的朋友，然后大家聊一聊，嗯。喝酒的事情，散德性的事情。 嗯，对，喝酒开心的故事。 嗯 嗯，难过的事情我们就不聊了。 也有一些伤心的事情。 那肯定有，但我们就不聊那些了。 好的。 好的。 看他们说这话，一点个疲惫全没有了。再给我来一张，真是过瘾呀！这里的表演是太精彩了。对面有个姑娘啊，一直盯着我呀，难道她有什么想法吗？我是该走过去，还是继续在这里？心里边怎么就没了主意？再给我来一张，问一下神再说吧。谁知道喝下去，我的胆子大了呀！ 那我先就是找了几个特别好的朋友跟我们一起聊天，然后我想让他们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Everybody， 芝 先来， 来是啊，我来自中国，我是一个男生，我喜欢女生，我的介绍结束。 你叫什么？ 我芝呀， 好吧， 我芝呀，我就是 好的好的。 你都喊了我了， 下一个。那我叫 Nero， 然后跟之一样也是个男生，喜欢女生。 为什么是 喝不了酒？ 这是相亲节目吗，铁子们？ 这不是相亲节目呀。 也没有。别这样，你别学我，真的。 好，是不是已经开录了？已经开录了就接下去 了。都录了，大家都在录对吧？那就接着来。 对。 对呀、 啊， 下一个 达能你啊，对呀、 啊， 对呀、 啊，下一个是我。大家好，我叫达能，我是辣酱社会上的朋友， 社会上的朋友还是他妈可以， 社会朋友， 对， 社会人 、关于喜欢男生还是喜欢女生这个问题就按下不表， 没事好， 没事 好。那就是我请这几个人我都感觉特别有特点，一个是首先芝是算是我的 party king， 就特别能喝吧，然后对社会你芝哥，嗯，然后达能也是就是 特别内向， 然后达能是那种特别我觉得是有局必到的人吧，就你不管喝还是不喝你必须在那儿嗨起来，你必须有你的位置。 辣， 然后 辣酱说我， 那不是猪吗？不能喝酒就来了。 辣酱 说我是想喝也喝不了 啊。泡吧经验比较丰富， 对泡吧经验比较丰富。然后就是 Nero， 他就是更神奇了，就是酒精过敏，然后还每一局必到，必须有他的位置，因为都是不认输的人。然后 废物就完，铁废物就完。 然后他就是每次就坐在那儿一杯一杯喝可乐，然后看别人散德性。所以我感觉他的， 我觉得他 的 心理，他这种心理感觉有点变态。 他心理可能是扭曲的， 对， 对他就是 真的 阴阳人， 真的一口都不喝吗？ 哎呀。喝不了。 这个故事等会儿让他讲。 喝了就出大事。 对，所以我就是，我觉得他特别有代表性，就感觉他的记忆宝库里面有很多精彩的别人散德性的故事，然后一会儿可以听他聊一聊。然后，首先我想就是我们聊聊我们对于酒的最开始的印象吧，就你一开始没喝过吧，应该是就是。 就小 知道酒，对，了解酒是怎么回事，就是七特。 我肯定就是，我觉得啊，一般都是看家里大人喝酒， 啊， 肯定是看家里爸爸喝酒，然后喝完酒散德性，就小时候一般是对对酒这个事情印象不好，可能是破坏家庭美好的一个事情。比较排斥 破坏家庭和谐了是吗？ 对，破坏家庭。 我也是，就是对我的老父亲，他是个酒鬼。然后，如果让我说这个酒，我对酒的最开始的看法就是不堪，我觉得太不堪了。就是喝了他喝了酒以后耍酒疯， 哎，酒它多香呀！你在说什么呢？我就生气了，它多香呀！ 那不是长大了？ 但我觉得，对啊，就是小的时候就觉得就是喝酒，看家长散德行，就是人间炼狱。所以我想问你们，对，就是小时候看家长喝酒什么感觉？ 我听听指甲。 我要开始了啊！这是咋的呢？其实我其实并不爱喝酒，这个口感其实不太好喝。但是我这个人就是三个字，就是不认输，哎，不能输。别人喝一个我就喝俩，别人喝俩我得喝四个， 你跑题了， 哎，就干就完了。然后喝了四个之后就自己就进入状态了。我啥小时候吗？小时候没印象呀。 你家里人不喝酒吗？ 小时候就我爷爷和我爸爸喝酒，然后我爷爷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我们北方嘛，就是那个烈酒不是拿一个筷子，然后点一个那个火， 啊， 就点 对对对对对， 舔一口。 对，我小时候就看那个 舔一口舔筷子， 就贼酷，啊，小时候就酷的不行，然后点几筷子我就到位了，因为特别小， 你就好了， 然后因为那会对我就到位了，就到位了，然后白酒嘛，烈酒，要不他那个酒如果不烈的话也点不着，这是最开头，然后后来就慢慢 开始不服输了， 哎，参加一些应酬场合就 打 开始不服输了， 只是小时候舔筷子舔， 对 我小的时候我们家是这样的，喝白酒的话小孩舔筷子，喝啤酒的话小孩喝泡泡， 喝泡泡 就专门给 大人 喝，大 人 喝 啤酒 泡泡不是最容易用吗？ 然后给小孩喝沫儿， 不是为什么要给小孩喝酒呢？其实我有点不太…… 我家里是绝对不会让小孩喝酒的。 那我们家就是特别自然，感觉你懂事了，知道会说人话了，知道酒是什么玩意儿了，就可以开始喝了。 那七特，你家里 就是国粹， 国粹，不 是 七特， 对国粹。 我知道。就是我家里人也会给舔筷子，但别人就会骂他这样。但是我觉得七特说小时候家里面绝对不让喝酒，我觉得就是毫无可信度，你们知道吧？七特是一个蒙古人，就 那我一 他就不他就等你反对一下水， 没有。 不是七特，你说小时候是不是你们定义的小时候， 他 是 个婴儿， 三岁就是小三岁以前是小时候，三岁就开始喝酒。 就我自己家里是第一次让我喝酒，都是等到上大学之后了。都成年了以后的也没有说给倒酒喝这种，就大家都不愿意让自己家孩子喝酒， 没有地位呗，还是其实。 对，没有地位。 你要是能像芝一样，你要是能像芝一样出去应酬的话，那你肯定喝了，你没有应酬的资格。 哎呀，你先别把我推出去，我这是内向的意思。 那 Nero 呢？ 那我肯定是，其实我第一次喝酒都很早啊，所以之前嘛，因为家里爸妈也。基本不怎么喝酒的嘛，所以就至少我爸在家是不会喝酒的嘛，所以在家我是根本没机会喝酒的嘛。 过年过节 第一次喝酒也就有那点事情。过年过节也不喝的呀，就除非是那种就是很多长辈的那种饭局的那种，那他们就喝一下嘛，然后。就现在那种什么家庭聚会的那种感觉的东西。 那你第 一个问题 啊， 就是，所以难道你们平时家里面除了就是过节或者聚餐都是不喝酒的吗？ 不喝， 对 啊，我爸是不会 在家喝。就是南方人跟北方的区别吧。 我爸是不在家喝酒的。 就是从我就是认识我后爸。以来我后爸是每天晚饭一瓶啤酒每天哦 我感觉我家里也是没有酒吃不了饭吧，感觉 对没有酒吃不了饭，每天晚上是必须要开一瓶的。 哦，你们是这种，那我家是那种极端，我爹我爸是不在家里喝酒的，他不喝酒的话我们家就特别和睦， 他一喝酒他就怒喝，用命喝，喝一个星期，就是不是喝一个，是醉一个星期，你知道吗？就每天起，就他今天喝完，第二天起来是醉了，就是话都说不清楚， 再透一透， 然后第二天接着出去喝，然后连喝一个星期，然后到最后一天都已经病倒了，都不行了那种，然后下午，然后第二天要上班了，然后就我跟我妈就把他锁在家，不让他出门，让他醒酒， 这班不上了是吗？ 贼受罪，感觉小时候就因为我爸喝酒这个事情，那是小时候对酒的印象就特别不好。 嗯，那你们第一次喝酒是什么样？我先想听 Nero 说，因为我想听听他发病的全过程。我之前也没有问过你，对吧？ 什么发病？你好好说话。 不是过敏吗？ 什么第一次喝酒？其实第一次喝酒我也蛮晚的，想是那时候是那种就是高中毕业嘛，大家就是那种谢师宴一样的嘛，整个班加上老师一块的，就那种时候嘛，正好也好像刚成年了吧，然后以前也没有喝过，然后就在那个什么谢师宴上，就也没喝很多，其实就那个什么啤酒就一杯，哦不是一杯，一瓶。其实一瓶下去之后呢，我就当时感觉哎， 一个瓶盖， 我就当时感觉哎，有点热，感觉脸很红。问了一下边上，我是不是脸很红啊？他说是，他说我可能酒量不太好，让我少喝点嘛。我说行，那没关系，再来一个。啊，再来一个之后啊，我当时感觉没什么问题，就因为是夏天嘛，穿的是那个短袖嘛，对吧？ 嗯 啊，对， 就你那个手臂是露在外面的 啊， 对。然后他隔壁那人就跟我说，我操，你手臂怎么了？我说我怎么，我他妈抬手一看，哇，就是起了那种红疙瘩，然后硬硬的，贼恶心，然后过了一会儿就开始痒了， 就不省人事了吗？ 操，不妙了，不妙了，根本不省人事，因为那次其实喝的不多嘛，然后就感觉不太行了。不太喜欢，他们就啊，你别喝，别喝，赶紧。 那我知道了，以后起码 我也知道了，我刚才也是在想这个事情。 以后起码我能给你喝一杯。 是第二瓶以后才出事的。 那个状态，那个状态很难受的呀。就之后就是那个红肿发现之后就开始痒起来，就很难受了。我不喝了，我不喝了，我以后绝对不喝了。不要想劝我。 你就喝那一次，然后就再也没喝过。 然后就剩下就是只是就是什么一不小心喝了别人一口，或者就跟知这种贼贱的人一块儿，你给我喝，你给我喝一口，然后我就喝一口，然后马上就大概过不了多久就停了， 我才让你喝过， 然后他们就不会让我喝了。 哎， 你不就打算干这事儿吗？ 我从来没让你喝过酒。 你看， 现在开始就说不定不一样了， 前后矛盾，疯狂矛盾。我从来没干过这事儿，刚才还在那说我知道了一。 我就要干这事儿。 就是，那是即将嘛，即将一个计划。 哎，就这点事儿呗，聊聊你们的呗。 嗯，那还别人呢？我是应该是上了大学，然后会有那种平时聚餐什么的，还有学生会什么的才喝过酒。 你是每周喝醉一次，你没有你。 哎 呀，你知道我不知道了。你是一周，你每个星期我晚上就发了一个友善的表情，一个微笑或者一个捂嘴，我就知道你心里面在想什么了。 冲就完事了。但是我第一次喝酒， 根本不需要什么言语，什么语音不看，就是一个表情就知道了，一个眼神。 我，但是我第一开始喝酒确实很晚嘛，因为我就是天天看我爸耍酒疯嘛，所以我肯定觉得挺恐怖的。然后我的策略是一开始我觉得这个酒这个东西特别恐怖，然后但是我肯定不会说大家都是同学，也不会说喝特别多嘛，大学同学，然后我肯定不会说我不喝或者怎么样。但是我想到了一个装逼的方法。就是我会跟大家说好，大家让我喝酒的时候，我就说，我可是东北来的，然后想好 吓唬人， 对，我就吓唬他们。然后我每次我可能就跟别人干一杯啊什么差不多就行了，他们也不敢惹我了，因为感觉我可怕。然后我就一直就逃过这个酒这个事情，一开始就基本上很少喝，后来才发现喝酒的乐趣。一开始只有 辣酱 拍而已。嗯， 辣酱，你是不是打牌打得很厉害？吹牛玩得很好吧？ 我真的从不撒谎，我玩什么狼人杀什么那些东西，我后背，我一旦是狼，我后背都全都是汗。我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 那你吓唬同学， 老实的人。 哎、那你吓唬同学，吓唬得很熟练呢、 啊。嗯，我喜欢装逼呀、啊。 行， 用装逼掩饰我自己的懦弱。又是一个相亲往事了，这里就不谈了。那你呢？那你 下期再下期再、 啊、我又听懂了。哎， 我吗？ 对呀、啊，啊， 我能想得起来的第一次喝酒是小学五年级，同学过生日。 这服了， 你这是 小学生过生日， 家学渊源。 喝酒了 吗？你们听听这个女的多野。 但是， 不，哎，我已经芳心暗许了。 但是喝的不多。喝的不多，我们一桌人就开了两瓶啤酒，可能。 哎，不是， 然后大家就没有大人在场，大人点完菜之后就走了。 大人给你们点的啤酒， 哎，还挺好的。 对，酒是我们自己要的，但是那个大人走之前跟我们说女孩其实学喝酒不是坏事，以后不容易被人欺负。就是你如果比别人能喝， 哎， 你就可以保护自己。 等一下，这种话给高中毕业大刚上大学的说可以理解，给你们小学五年级，五年级还好。 那咋了？ 我为什么 五年级小女孩就不能被欺负了吗？ 就是我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 他可以欺负别人呀。 因为我们在座的有一个男的是六年级的，反正他小学的还没毕业，他是我们在座最大的。 这 您仰慕已久的小学长， 那就是又是另一个故事了，在这里就先不谈了。 对，就先不谈，我们就先谈五年级喝酒。当时也没有喝醉，反正因为一桌人分两瓶，就觉得还行。但是小的时候觉得啤酒很难喝 啊，对， 口感不好， 对， 然后也不会喝别的酒，对吧？ 嗯， 所以对酒的初印象就是不怎么好喝，然后又 不 来劲儿，然后等我真的来劲儿了，那就是后面的故事了。 后面的故事 来劲儿。 哎，那你第一次喝酒有那种禁忌的感觉吗？ 挺有的。觉得可牛逼了。那可是小学五年级呀。 觉得自己不会被欺负了，变成社会人了吗？ 嗯，可能吧，但是现在很难回忆起当时的心路历程了。嗯， 感觉是家长很默许喝酒了，也不算偷偷喝。 我听这意思也是。 我听 对，但是不是我们的家长，是过生日的那个人的家长，我们其他人家长是不知道的。 哦，那可以。 嗯， 他就 这个兄弟发展现在肯定不错。 懂事是吧？ 但是那个人他后面滴酒不沾，不知道怎么会走到这一步。 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又是另一个 有故事。 对，又是另一个故事。反正在五年级的那个夏夜，他妈妈撺掇我们所有人喝酒，结果最后他自己滴酒不沾，就这样。 他妈是男生过生日吗？ 女生过、 啊、 生日的是个女 生。 啊。那我们就说那个。没得说。那我们说自己就是喝多了，就感觉喜欢喝酒了，然后喝多了的故事。其实我也感觉自己说自己喝多了故事不一定有意思，你们有意思的事情吗？ 对，有特傻逼的事儿，但是特别有意思的就不怎么记得，主要是特别傻逼。 那我们就讲讲我们在社会上看到的别人喝酒散德性的事情吧。说别人的事情会好笑。 不是 不能互相讲吗？你们仨都互相经常一起喝，除了我以外，你们四个人应该是经常一起在喝酒的人，肯定可以互相说呀。 对呀、啊，说呀。 慢着慢着 ，baby， 我真的有话要对你说。昨天晚上在 City Blues， 我是真的没喝多。他们说我喝的断片儿，睡得像只死狗。说我喝的断片的杯，抱着酒瓶子不撒手，就是不撒手。可没人能知道我的心里有多难受。他跟我说爱我，一辈子都跟我过。That's right。跟我说爱我，他说一辈子，一辈子都跟我过。昨天才知道，他跟别人也这么说，跟别人也这么说。Play the blues。 哎，我有一个辣酱的喝酒段子， 说来听听。不行， 我们有一次一块去蹦迪，然后辣酱带了他的学弟学妹嘛，然后还有我们四个人一块去，结果 啥时候？啥时候？ 2018年过年， 学弟学妹，好吧， 对。 哎呀，你这人跟我出来从来不往出带女的，哎。 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哎哎呦， 那个女的就是被人调戏了嘛，就是在舞池里，然后被人揩油了，然后呢，辣酱一个箭步冲上去就跟那个男的对打， 对打， 真的对打， 直接对线是吗？ 对，直接对线，冲上去就干， 就打起来了。 然后那个男的是一个打起来了，那个男的是个黑人，然后非常壮，然后辣酱就跟小炮弹似的就怼上去了。 哎，你自己记得这事儿吗？ 多么看重友谊，兄弟们，兄弟们，我是一个多么重视友谊的人。哎呀， 你自己记得吗？ 你看重友谊，每周五让我自己在那喝闷酒。哎呀， 多么会保护别人。我想起来了，想起来在日本那一次。 想起来了吧？ 嗯， 对，在日本的时候， 那个人他就是偷偷摸别人。 哎，2018年可， 他偷偷摸别人胸。 2018年那会儿我不是登登。不是，等一下，2018年那会儿我们还没有喝酒， 对啊，我还不认识你这种货色呢。 啊，我说我们要不这只能少了 是我 对，我觉得也是。 哎呀，我就说嘛。 好的，还有什么别人散德性的事情吗？我知道有人喜欢说英语，喝多了以后。 啊，有。 但是好像特别好玩的。 我爸喝多了说汉语。 说汉语，我爸，你们听听 那。你爸本来不说汉语， 他说蒙语啊，他爸说蒙语。 这就是喝多了都爱说外语呗。 说外语，对，反正。 对，就跟喝多了说英语是一样的。我爸是喝多了说汉语。 那种塑料汉语。 能模仿一下吗？ 我 能模仿一下吗？ 我模仿不了，因为他每次跟我说话我都特别生气，我都不听。 哎，说到生气，我想到一个，就是有一次也是我爸喝多了，反正那次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么生气，然后反正就在家里跟他打起来了，然后就没打过他，就被他一拳就 天天跟人对线。 非常暴躁。 我再也不跟你喝酒了。 一喝就要打。 我胖的一逼，现在 不是我没喝酒呀。 别 把 他给帮我杀了。 我没喝酒，是我爸喝酒了。然后我就跟他打起来，又没打过他，一拳就揍在我的脸上，我当场就是应该是鼻子吧，就流血，就脸上就很明显嘛，很明显能看出来被揍了。然后他因为喝多了，他就晕晕乎乎的，揍完我然后有一种反作用力，他就退回去坐在了他的沙发上，然后他就开始那样点头，就因为也很困嘛，他一直点头，就闭上眼睛，然后点了两下，一抬头，然后看到我满脸是血，他就过来说， 你咋了 啊，宝贝儿，你怎么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当时我就知道，我那时候才知道，那时候可能是初中或者高中了，我才知道就喝酒的人就真的你什么都跟他说不了。之前我对之前我一点都不知道，之前我也没有跟他对打的实力嘛，那个时候我可能感觉自己有了。感觉 特别 喜欢了， 然后重新认识了自己。 对一拳就让人打懵了。 可以，这其实是一个难过的故事，大家就不要， 大家就笑就完事儿了。 大家笑 一 笑 就完事儿， 大家笑一笑就好了，就是个难过的。 现在我也是眼含着眼泪，强颜欢笑讲出来的，其实心里也是苦呀。 喝多了就耍流氓， 达能怎么耍流氓了？ 我就是喝多了之后很感觉为人很热情，就是爱往人身上泼。 为人很热情 、对， 说的真好听。 爱往人身上泼。然后如果是跟漂亮女孩一起喝酒，我就会掀人家裙子，摸人家胸。 啊，难受。那肉，你说你看别人那个喝酒散德行的事儿呗，你肯定看了很多吧，你是代驾吧？其实 你想，我看了的其实哦一半是代驾。在国内的时候都是代驾的，但是在这边没有驾照没有车嘛，就没怎么代驾了。只要在这边有一次喝的比较有意思，但是那些人你们都不认识。 嗯，你说嘛。 我就那时候还在语言学校，然后那时候大家怎么说，刚来语言学校嘛，大家都刚认识，就是挺热情的，就因为大家都还不熟嘛，就直接大家都来我家，然后在那边就疯狂喝，然后又有几个小朋友就怎么说，就不太了解自己的量嘛， 啊， 就看着我们在喝，自己在那猛喝嘛，然后因为当时喝的都是洋酒嘛， 啊， 然后直接给那有直接给两个小朋友给干倒了。然后那两个小朋友特别有意思，有一个是我室友，然后他是那种就喝醉之后乖乖睡觉了，然后就他去他自己房间睡觉了，这个是一个。另一个女生特别有意思，她喝醉酒了之后，那平时藏得很深，就看起来贼清纯的那种人，知道吧？ 啊， 然后喝醉酒了之后就开始 就暴露了， 哎，就跟那个对对，就跟那个达能一样，就哎就开变得不太正常了， 哎， 知道吧？就开始就搞 就 搞事情， 就开始发现了， 怎么 发现？ 怎么说话呢？ 那个也是，然后另一个就是他还会就在这边哭，就哭诉自己那种就是什么恋爱不顺的那种感觉， 啊， 哎呀，就 啊 那种，哎呀，我这么好，为什么什么什么前男友又给我耍了，就 都是 渣男，都是渣男，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玩弄我的身体和我的心灵， 糟死了你！ 对，然后就 然后特别有意思，他就在我们家吐了嘛，然后也不是吐，就在我们家非常的狼狈。然后当时我的另一个室友说：“操，这女的真他妈傻逼，在别人家里喝成这屌样子。”然后后来就一个月之后，我这个室友喜欢上了这个女生， 这标准结局。 就当场说，对， 标准结局， 这女的太他妈傻逼了，在别人家喝成这样子，当时一脸轻蔑。哎呦，后来 他当场，哎呀。他当场说的这句话的时候，已经把自己暴露， 他的心已经暴露了。 这个女人 暴露了是。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就是已经是的。 哎，那喝酒哭的其实也挺多的。你觉得啥？ 挺多， 你说。 但我觉得。我觉得就是喝完酒之后非常热情的女的，就是一般标准结局都是那样。但是如果她不哭那一下，可能不用一个月就爱上她了。 是吗？ 哭还是不太好，对吧？ 哭还是不太好吗？ 嗯， 就是经验之谈。 你测试过？你做过双盲测验吗？ 没有，一些直觉。就那你跟别人喝酒，别人喝完就哭，你不烦吗？挺 烦 的吧？ 我烦，我让他 哇，长得 爬， 长得好看就不烦了，长得不好看就烦了。 哎呦， 哎呦， 真的是垃圾， 哎呦， 哎呦，你幸亏不能喝酒，要你能喝酒，这些女的早就让你挨了。 哎呦， 你有逼脸说我， 幸亏不能喝酒，救了好，救了关东圈几千万中国女留学生。 哎呦。嗯，那就你那点破事儿，我也给你说说呗。 你说说呗，你想听着呢。 说说呗， 我没有。哎 哎，我就问你， 喝酒的事儿，我的事儿是哪一？ 现编也可以。 去年过年那时候，你是不是喝了酒在那边搞事情啊？ 啊， 是不是啊？ 那个时候可以讲， 可以讲吗？ 没事，我准了， 讲吧。 讲 讲吧。 哎不。 当时我是不在场的啊，也行，因为我不在场。 然后我自己讲吧。 啊，你自己讲，录音都有呢。 没有，去年18年19年，就是18年12月31号晚上， 嗯， 就是一起跨年嘛。 然后你哭了。 去年我也经历了点事儿，心情，哎，哭是哭没哭，去年没哭，去年那次没哭。 那哪次哭了？ 心情也比较郁闷。我先讲这个。别俺别 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 吓人家。哦，是，我就那去年年底也发生点事儿，我也就比较郁闷。然后跨年的时候，跨年晚会的时候就喝了有点多。然后反正去年那会儿那发生那件事儿之后，我就很闲嘛，没什么事儿。然后我就社交比较频繁。 社交 ，social king。 然后 懂。 就反正社交比较频繁，然后就那天晚上喝多了，就我有一个微信，有一个群组，不是，就是有一个标签，标签里边女的按住一人，就是群发表白信息，群发了一个表白信息之后，然后发生了一些奇怪的， 成了几个？ 我发了6个，成了4个，还是发了5个，成了3个？ 哇， 很高哎！ 成功率 看出来 ，Party King 的魅力了。 然后我 看出来了。 然后我发语音的时候，就被我那几个傻逼朋友给我录下来了。现在还有他发相册里 面。哎呦！现在微信手机里面还有你的语音。 不是你们给美 后面 的，不是群发的。 后面那些女的怎么了呢？你把他们拉黑了吗？ 就是世事变迁，后来又发生了很多事情，就又也有的现在是只是朋友，有的人就不联系 啊。那当时事后你怎么跟人家解释的呀？成了四个， 对，就是那个事儿。 对， 你怎么解释？ 你成了四个，你四个都谈了。 那个事儿就是成了的就成了，成了的就成了，没成的就说我喝多了呀。 那四个。 没成的我就直接就 喝多了。是，那你答应了几个？ 同时， 你四个同时谈。 不是，我没就是呀，这就跟喝酒没关系了呀，我已经丧完德性了呀， 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可能事情就 是个人隐私， 清醒着掉四个女人的故事 了，就涉及到个人隐私了。 天哪！ 哎呦， 那你不是群发的呀，是给每个人发的那个语音呀？ 我这不是群发完之后不是有人回复吗？回复完之后就发语音，就一个意思，深情表白。 语音表白，哦， 你当时知道自己干这事儿了吗？ 我就是摸了，我他妈的喝的醉的跟傻逼一样，因为我们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凌晨月一号不是要去初一，他冒就是要去看日出去海边，然后是两点就要起床，然后我们喝酒喝到两点多。那个时候我已经真的就不知道在自己在干啥了，就是完全醉了，然后早上起来发现手机上多了一堆奇奇怪怪的信息， 然后你还想这些女的怎么骚扰我， 听了一下 这种 自己就回去听了一下昨天自己发的语音，我就吐了，早上起来本来就喝多了头贼晕、哎、 听了自己的语音以后吐了 哎呦太恶心了，哎呦就神奇的就吐了， 吐太恶心了，主要还是恶心吧，我觉得我能想象出来你说话是什么样， 也不知道，反正没有，就反正就是你听起来就感觉就是一个受伤的男孩需要安慰 哎呦受伤的男孩， 但是希特刚才说了一个就是虚伪的谎言，我达能应该也听到了，他说他平时从来不喝酒，但其实他每天晚上都 他每天晚上都喝、 啊、我没说这话， 每天晚上少于你说了，这都录下来了，你还在这撒谎， 我没说我平时不喝酒、 啊、就是我们就你想跟契特打一个晚上电话，然后能听到契特进出便利店大概七次对吧 对对，这就是他名字的由来，每次便利店都让他 出便利店， 每次便利店都让他出示修妹 出示身份证， 对 我有一回我还有一个名字叫丢特，因为我有一次喝多了之后丢了、 啊、 然后我朋友们都找不见我然后就给我起了个这个名字我那次是就是大学的时候吧，就大学会有一段时间你特别迷茫，然后就想喝酒， 懂懂懂， 就那种阶段知道吗？就大一大二的时候 知道， 然后我那天就特别郁闷，但我就特别想喝酒，我就跟我朋友说我今天要喝断片，你把我抬回去，就我平时是一个比较克制的人，我不会自己 也如雅随和了， 对，我不会喝断片，我如果我决定喝断片的话我一定会跟人商量好让他把我弄回去，所以我那天就怒喝、 啊、 然后我就断了，就在五道口 啊， 我是后来听第二天起来听他们说我们去的 Sensation 好像是然后在 Sensation 开了个卡，喝完玩完然后他们要走的时候找不见我了，然后我自己 没了， 对，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当时在哪，我记不得了，然后等我再有记忆的时候我在 Sensation 里我在找他们，然后我找了一圈舞池找了一圈找不见，然后我自己也晕晕乎乎的，然后我又回卡座就又躺下了，然后我就睡着了，然后第二天起来他跟我朋友跟我说昨天你在你那个卡座里你睡在三四个女的身上他们说他们都走了以为我回家了、 啊、 回学校了，然后走了，走到一半感觉又不对呀、啊、然后又折回来找我，然后发现我在卡座里躺着呢，然后就给我起了个名字叫丢特， 然后在三四个女的怀里， 对，那几个女的我 那些女的坐着 我 不动吗， 那些女的也是那种躺尸的知道吧， 就你们睡成了一团， 就都是躺尸的，都互相不认识，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在我们订的卡座，估计我在那儿的时候那桌子都收了，这种 人家已经翻台了，没想到你还能回来 对 就我小时候喝酒我从来不知道人是真的会断片的，直到我自己断了一次， 对，断 你才相信，那之前 我才相信， 之前你觉得 以前就是你喝多，对啊，就是你之前喝多，你再难受，然后你头晕，你第二天总能想起来你干了什么傻逼事儿 啊。 但是我有一次断到就是真的完全自己一点印象都没有，就是别人告诉我的 啊。别人告诉你你干啥了？ 哇，特傻逼，我在年会喝多了 啊啊！我知道这事了，我知道这事了。 对，你知道吧？ 快讲讲，你快讲讲。 对，非常精彩。也然后我在工作之前我们是就没有喝过白酒嘛，工作之后才开始喝白酒，因为中老年聚会大家都喝白的。然后呢，我印象最后的印象就是我拿了一个红酒杯子倒白酒，然后去敬酒 啊， 打了一圈，然后我就没有印象了。我怎么回的包间我也不知道，然后后面干了什么我也不知道，然后等我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一个人在酒店房间里躺着 啊， 然后我同事跟我说，你昨天晚上指着领导的鼻子把他骂了一顿，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 哇，你骂了他什么？快讲讲。虽然我知道， 就是 太精彩了。 对，他们所有人都说我看起来一点都没醉，因为我喝酒不上脸嘛，就是我脸不红 啊， 然后看起来很清醒的坐在那儿，然后指着我们领导的鼻子，就是我说你既然看我那么不爽，你有本事开除我啊。 你不是还说 你有本事开除我啊，臭流氓。对， 就在那一刻爆发了。 对对，因为我们之前的领导是从来不搞这种酒桌，就是饭局什么的，从来不会说要大家陪他喝酒。但是这个新领导上来上任半年吧，反正天天搞饭局，然后天天让我们喝酒，我就很生气。 就骂他是臭 流氓。然后这个领导，对，我就骂他臭流氓。而且这个领导最傻逼的地方在于他根本不会抽烟，但他一天要抽两包，他就是假抽，你们知道吧，浪费烟草。因为他觉得男的在酒局上一定要抽烟才帅 啊。 我操，那我 对吧，就这种傻逼， 那太傻逼了。 嗯，是吧。然后像我们这种会抽烟的看抽假烟的就觉得特别别扭， 就更傻逼，就 对，就更傻逼了。 对， 瞧不起他。对，但是这个事儿我真的完全断片了，我就是一点儿都不记得。 嗯， 那 我没有。 然后被开除了 之后呢？ 之后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又是另一个故事。 之后就没有啦，我就当不知道这事儿。 领导没有把这事解决一下，还是他也当无所谓了？ 对，他也当这事儿没发生，我也当这事儿没发生吧。 哦， 因为他也没有办法开除我。 哦， 他就是没办法开除我，我才这么骂的。 这还可以， 到底谁厉害？ 到底谁厉害？对呀。 那我觉得就是喝酒有没有给你带来什么，就是让你感觉特别高兴的事情，或者特别好的经历，有吗？ 好的经历。 汁应该有吧？那喝， 你看，汁因为喝酒得到了三个还是四个女朋友呢？ 啊，对呀、啊， 你在搞我， 这真太美 好了，搞我，你就指名道姓的 搞我，太美好了，不是， 太美好了， 我这问的话题就是有点累啊。 嗯， 我想问的是正能量的呀，我问点正能量有什么问题？就是好处啊，开心的事儿， 就觉得 对对 觉得晚上看书的时候困的时候喝点酒就立刻不困了，可以继续看书看下去。 啊、 觉得这是对我而言最好的正能量。 呱唧呱唧。 哎呦！ 多 哈 哈！ 可以。我感觉喝酒就是认识好多好玩的朋友吧。其实平时如果一起吃饭什么，就可能没那么好玩，对不对？你看，我就发现了 喝酒， 发现了汁，发现了 Nero， 太好了。 对，喝多点大家就没那么尴尬，对吧？ 没那么尴尬。然后就开始 约会的时候 啊， 把约会对象喝断片了，就他断片了。 然后呢觉得很快乐， 然后他就对很快乐，然后他跟我说了好多话，但是他其实第二天自己什么都不记得了。 啊、 然后这就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些事儿， 只有你一个人当真了。他跟你表白了，只有你当真了。这个人是直的。 哎呀，真 不多。 其实你看看干了多少好事，哎， 就是我站在另外一方的立场上， 没有，就是 其实也挺快乐的， 也没事，哎呦，没事。我觉得能给大家带来快乐是我的荣幸，就是这样一个天真烂漫的感 觉。哎呦，爷吐了，赶紧闭嘴！太野心了，你这个人。 但是真是认识之以后，我的就是我从来没去过那个酒吧，以前没去过，然后在居酒屋喝酒就没有那么快乐，找不回当初单纯的我了。那还有你们觉得就是有特别好喝酒带来的好处吗？ 喝酒认识的朋友多呀， 这是真的， 真是好多朋友， 感激。 对，我感觉喝酒之后，我认识朋友主要是两个途径，就是喝酒和 打篮球。我还以为你说喝酒和学习呢，我他妈的。 啊，没，真的。我认识的朋友真的就是从高中大学那会儿就是去那样喝酒蹦迪认识朋友，或者打篮球打野球认识朋友，这两个东西。感觉真的挺好的。 那 奇 特呢？ 我是喝酒的时候能认识到的朋友还挺少的。我一般出去喝酒是跟以前的朋友出去喝酒这样，或者是喝酒前是朋友的，再去喝酒，然后可能会对，然后可能喝酒了以后就很快乐，我就很快乐，就对了。 谢谢。 对，我也是， 就是很快乐， 我也很快乐，就是我是发自内心的爱喝酒。 我也是，就是快乐，就看谁都好， 就是快乐。 对，喝了酒看谁都好， 感觉特别，我觉得是一种特别解压的事情。 解压，对， 也不 是 说， 解压也 是 真的， 也不是说你为了干嘛要喝酒，就是你光喝酒这件事儿就挺好，对吧？ 对，这是一种生活习惯和生活态度， 就是说也不是鼓励大家去喝，咱不 对，不是 鼓励别人这样， 是微醺嘛， 有一个排解方式， 微醺胜买醉，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就喝酒有一种就是你可以喝到一个有一个点儿，就到那个点儿你就特别快乐，你就特别舒服。 对， 然后你就面带微笑，其实也没有什么搞笑的事情，你就面带微笑，心情很好。 对对， 然后心怀大爱。 对啊，大爱。 对， 每个人都爱。是不是说过去同一个终点，再见，总有一天会再次见面，希望你的路上不会一直孤单，我给你一个拥抱，再给你一个拥抱，我给你一个拥抱，老朋友的拥抱。 我觉得你应该不少这种带着目的性喝酒的吧？你应该想我今天晚上我就要去哪哪哪，我就要呲妞，那种，这应该是你吧？ 谁我？ 啊？ 我没，我其实很少就带着呲妞的目的去喝酒， 就是去了就。 那你带着什么目的？ 顺其自然的就开呲了，对吧？ 我一般去喝酒就是想 是你去，你要去呲妞， 想喝酒， 妞就在那儿，是 吧？ 对对对对，你 就是对他就是一个既定事实，他。他不被我也被别人撕了，我这么正直是我撕呢，我自可以保护他们， 没有办法， 多危险啊！你可以这样理解， 就 是一个神，他就在那里，如果我不撕的话，他可能就被外国人撕掉了，他肯定是要被我这种正直的 中国人， 而且有担当的。 你吃与不吃，妞就在那里不来不去。 对对，就是这个， 对他就是不来不去，就还不如让我撕了。对，我这种有就是担当，有责任，蛮好，真的蛮好， 太正能量了， 嗯，太正能量了， 哎，真的就是以前女朋友的闺蜜都说能当我女朋友是特别幸运， 然后你就把他们都吃了， 你就把他们都吃了。 没 有，然后你就有了四个人。哎， 不是。这个都是以前正儿八经搞对象那会儿，哎呦，不要对我进行人身攻击。 那 Nero 你呢？就是你又不能喝酒，你每次带着什么目的去的？ 对 对， 你的心路历程有什么好奇？ 他就是想看别人散德性。 你刚不是说我变态吗？ 就是想看人散德性。 这个算是两方面吧，有一方面就是因为我去，而且我永远是清醒的，所以就怎么样，我能处理一些事后的事情，就比如说 对 你说的代驾或者什么事情， 啊， 就谁谁谁喝醉了，就多一个清醒的人，多一个帮手。对，这是他们以前在国内时候带我，也会带我，就知道我喝不了，也会带我的，算一个目的吧。因为我在，那就 放心喝， 谁都能喝，因为我能开车给你们送回去，这是一个。然后另一个呢，就是怎么说我不能喝酒，但是我是挺想体验这种，就是感觉像喝醉了，就这种你们说的微醺的这种，就这种 啊，我知道了，气氛微醺。 我跟你说， 无所谓， 我跟你说， 主要是气氛 的。 对， 让你喝不了酒，下次你去入场店买两瓶陈醋喝，一样醉。 陈醋， 下次你买两瓶醋，绝一个，绝逼一个感受。不真的，你喝酱油可能有点过于难受，酱油可能会把自己喝死。陈醋真没事，就喝酒 了。那我喝 就是 真的想你，一定要喝。 我想到一个，我想到一个气氛微醺的故事， 讲。豆子 就是我每年过生日爱吃辣，都会给我买酒嘛，就是也知道我是个什么尿性的人。然后呢，有一年他给我买了他们那儿特产，就是新疆叫天润奶皮 啊， 就一大箱、 那 个、天润奶皮、啊、 贼好喝， 对贼好喝。然后呢，我就因为我也搬不动嘛，我就放在办公室里，就中午跟同事一起点外卖吃饭的时候喝。然后呢，但在我就一直以为它是酒， 它不是酒、啊。 然后我每天喝完都晕晕乎乎的，感觉很高兴。 那个不是酒， 被骗了。 对，然后直到有一天，我一个同事说他下午要开车，怎么办？然后他拿起来一看，发现这玩意儿没有酒精度，就没有酒精度的。 嗯，对，那个没有酒精 度，的确是像啤酒， 喝起来有啤酒的气泡感。 对，有啤酒味儿，对，有啤酒味 儿。安慰剂， 然后。但是我在知道它没有酒精度之前，我每天喝完都晕晕乎乎的。 对呀、啊，这就是安慰剂效应吗？ 安慰剂。 对，气氛到了，感觉醉了。 把这个东西安排给这个不能喝酒的这个男孩。 行， 对， 可以， 这个挺好的， 这挺好的， 没有酒精度。 没有啊。日本这边有那个啊，就是那个无酒精的啤酒、啊， 那个、 它的味道喝起来跟啤酒一模一样的。对对对。 哎呀，日本那个无酒精啤酒太难喝了，跟他妈尿一样。 那不就是普通啤酒的味道 吗？你喝尿 吗？我真跟尿一样。 国内有东西叫汉斯小木屋，你喝过吗？ 小木屋汉斯 没有， 没有。 汉斯小木屋， 我知道，没喝过。 果皮不是 那个也挺好喝的。那个没有， 不是也有酒精度吗？没有吗？那个有 一点点酒精度，那个可以开车喝，啊、 嗯，没有吗？ 他那个，对啊， 啊是吗？那可以，那个， 而且他那个瓶子就是那种啤酒瓶的样子，那种形状，知道吧？然后颜色也是那种啤酒的颜色，但是喝起来是菠萝味的果皮，没有酒精度， 啊、 嗯。 就 好、啊、 那也挺好的， 也挺安慰剂的、 这个、 妙啊， 挺安慰剂的。不是今天主要就是想这个节目录完的结果，就是想到了好多方法可以灌内容的。 嗯，你们录节目就为个这？ 不是结局， 这是 不是一看结局就是这样？ 也挺 好的，本来没有带着这种目的来录节目的，结果录到现在结局是这样的。你已经被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了， 已经安排好了， 忽忽悠悠的内容就瘸了， 瘸了。 以后就天润奶皮和那个什么汉斯小木屋，安排了。 那玩意儿真的能喝多， 反正你就是不服输，你就不能承认自己之前被安慰剂了。 对， 他就是晕。 他就是晕、 okay. 就跟喝千岛湖的感觉一样，你知道吗？ 哎，说起啤酒，有就是我不怎么喝、然后有什么好喝的吗？ 伏加白 我喝、 对、 伏加白是我觉得最好喝的啤酒。 啤酒感觉主要啤酒喝了就是 太胀了， 对呀、所以说不太乐意喝。 对我品酒的时候一般都是洋酒或者白酒，啤酒感觉喝两个就肚子憋得不行了，难受的不行。你上厕所、 会 上厕所，在我看来也是一种认输的 哦。是吗？ 是哦，是吗？ 对，喝啤酒一般 为什么呢？ 哦，是吗？ 喝啤酒不能轻易走肾，你一走就连续走。 但是你喝啤酒你没道理不上厕所的，可以多憋啊， 憋着呀，就憋久一点。 所以说很少喝， 只要一去一次，你就会连续去，就特别烦。 就对你去一次，你就是等一会儿就得去，等一会儿就得去。你要一直憋着就还好。 所以一直去就输了，在你的眼里还是在男生眼里都一样，大家也这么认为吗？ 在。In my opinion， 在我的眼里，喝酒的时候就是一往那儿一坐，哎，今天晚上就坐定了，就是把自己喝死，要不是把他喝死，要不是你死，就是 不是你尿裤子，就是我尿裤子。 哎，对，就是这样， 到底喝醉 了，是你断就是我断，到断为止，今天就别动，饭都不吃，哎，可以提前吃点东西。把床上饭都不能吃， 那所以只有你自己这么想啊？你说， 我说我见过有些女的，就是到酒吧，就比如说一帮人一起去玩，然后他们也不喝酒，上来先点碗面，然后坐那吃，吃完了看别人喝，然后坐那玩手机。 啊， 那就是等资的吧？ 对，人家也是 等 钓鱼的呀。人家是钓鱼的呀，等资的，就是他就是等，就像我这种白衣天使也就。又可惜 了， 白衣天使， 毁得我眼睛都绿了。 原来是这样， 多好的， 我以前就是不理解，我现在明白了，又学到新知识了， 又学到新知识了，跟 Party King 在这个节目里， 对对对、 嗯， 懂得还是多呀，真是。 对， 有的时候 有机会跟 Party King 喝一局， 可以。你们应该能喝上。 我怕给最近家门都不敢出了。 这半年是不行了，下半年。 哦、本来想着说，这不是没啥事了，最近出去带我们家这个啥 Nero 啊，出去蹦个迪啥的。现在哎，家门都不敢出了，每天只能在家里边待着。 那我就要讲一讲上周的事情了。 讲豆子， 上周 呢，对，就是我跟七特在酒吧里面喝酒，就是我跟七特在喝酒，然后本来呢，然后芝说他不来，他说他来了，他也是跟本地人喝酒，他说他有人找他，他有局，我说那你就来嘛，来了以后我跟你也不坐在一桌。我自己玩自己的还不行吗？然后晚上他又开始扭扭捏捏，他就问我说、这个酒吧里现在有没有可疑人士， 我就一字一句的给他汇报，汇报的非常清晰。我说有三有两男一女没见过，其中有一个人不知道厕所在哪里，就非常细节，汇报的非常细节。然后他给我回复说那个是自己人 safe。 然后我还记得 那个是友军， 他发了一个聊天截图吧，就 对他，然后他发了一个聊天截图 质问他们仨有没有人有没有可疑人士，然后他们说没有，就一男一女坐那儿喝酒了，就我跟辣酱 就是辣酱跟七哥。 对，然后他又给人家回复说那个是自己人 safe。 然后 就想想这事 两分钟以后 多搜索，太搜索。 他来之前先把酒吧调查一个遍，然后他两分钟以后就出现在酒吧里，突然出现在我身后了。我心想你这不是早准备好的吗？然后一开始扭扭捏来了以后就差挨个接吻了。 只是在那酒吧里可真是 看出来了对吧，奇特 Party King， 他走到哪儿都有人跟他握手。黑人白人日本人中国人都有，然后过一会儿还有人来跟他碰杯敬酒，就很强， 还求他办事 儿啊，求办事儿， 强， 对，有个日本人还求他办事儿， 是，对对，是日本人，是那个， 对， 那个日本人昨天不知道来没来，那星期我不知道去没去， 不知道，反正就是挨个就都被你骗感情。哎，你都说什么？他求你办事，你不是一口答应下来吗？ 你说安排下， 不会给他办吗？ 下周来。 对啊，我，哎， 我给你安排啊，他明明白白。 我没骗他呀，他那周五说要那个女生去，上这周五那个女生去没去吧？去了吧？啊，那不得，他去了 是 他 这是你安排 的吗？让你安排次妞啊？ 对 对对。 我就知道那个小男孩去那个女生肯定得跟去，就是一手舌算算爆了。 芝当时跟那日本人求他，然后他就跟人家一顿吹嘘，就说你放心，我给你安排明白 ，You have my words， 什么 I promise， 什么下周五就在这儿，我给你安排明明白白。然后我跟 Nero 就 日本人说英文， 对对，喝多了就开始说白语。然后我跟 Nero 就跟那个日本人说新西兰那以后改意，不要相信他。然后说完这些以后，那个日本人走了，然后我们两个人就问芝说你干嘛又给人大包大揽的，你下周给他安排吗？他说我他妈下周来都不来。他就在这骗别人。到处在那欺骗，对啊，到处在欺骗别人，去哪个国家都能吃得开。 哎，辣酱这句话很妙，哎，我学会了，到哪儿都吃得开。到哪儿都吃得开，这句太精彩了， 别人以为你是大舌头，其实你不是。 其实你是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现在也没什么事儿，我们录个节目啥意思，就大家一起无聊嘛，打发打发时间什么的，然后喝酒这个事儿我们也聊了很多，都是特别好玩的话题，所以就希望大家还是能就别喝到难受吧，对吧，就喝到高兴就可以了，我们还是适量饮酒，酒后不要开车， 不要散德行， 对对对，不要散德行为好，然后就也不要开车什么的，自己在家里没啥事儿，喝点听节目挺好的， 挺好的， 挺好的， 挺好的， 真不错，拔高了，好， 拔高了， 好， 祝大家以后上哪儿都能吃得开， 好， 哎呦，吃得开， 不知 掌鼓掌。 吃掉完事儿。 吃掉完事儿了。 Fantasy, hey!